自记，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1:00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老人向我回忆了他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大半生。他说这个女人的生活就是一个传奇，只不过这段传奇中有太多的坎坷与眼泪。他当年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？ 小伙子，我听我儿子说你喜欢听人讲故事 啊。是啊。 还真是啊，怪不得他让我过来跟你聊聊呢，我老唠叨那些事儿，把他们呀都给说烦了。 是吗？没事没事，你有什么故事就跟我说，我保证不烦。 是吗？哎呦，其实啊，我之所以想找人说说，也是因为昨天我去看望了一个老大姐，我们俩呀聊起了好多过去的事儿。这个崔大姐这辈子太不容易了，她的人生就是个传奇。 这个崔大姐是您的？ 算是工作时认识的朋友吧。她是上个世纪30年代生的，比我足足大了20多岁。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80年代初，那个时候他刚被落实政策，我在市劳动局工作，负责给他联系单位办手续什么的。就这么来来回回的，我俩就熟了。当时他还不到50呢，长得很漂亮，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那个笑声特别爽朗，根本不像其他刚摘掉帽子的人对谁都点头哈腰的那种。我当时就感觉他身上啊一定有故事，但问了几次他都一直躲着我也不谈。直到后来他的工作正式落实了，他非要请我去他家吃饭。那天我俩喝了不少酒，他这才把心里话都吐给了我。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 哎，这个崔大姐呀，她生在北京，是满族人，祖上还是个王爷呢。辛亥革命之后，她爸只能靠典当一些细软过日子。崔大姐出生后，她家已经都吃不饱饭了，没办法，家里只好把她送给了一个做豆腐的人。解放之后，她正好也是17、18的好年纪，长得漂亮，人又聪明活泼，所以很快就有了工作，是在国家部委下属的一个幼儿园当老师。那个时候他这浑身都是干劲儿，从来都不觉得累，觉得每天心里都是甜的。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身上都是朝气蓬勃的，毕竟新时代来了嘛。 是啊， 而且他之所以觉得很幸福，也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男老师，那是上级派来给老师们补习文化课的。那个男老师是部队出身的干部，长得高大英俊，举止也儒雅。在崔大姐眼里，这个老师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简直太有魅力了。 那他和这个老师恋爱了？ 但是他没想到这个老师早就有了家室。老师告诉他，他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大家庭里，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，解放战争的时候他负了重伤，部队撤离时把他安排在了一个老乡家里养伤，那家的老夫妻有一个女儿，一直对他照顾得尽心尽力。后来呢，伤养好了，他也要归队了，老夫妻就拉着他的手哭着跟他说，我家姑娘还没有许配给人，村里人现在说啥话的都有，你就这么走了，我家闺女没法子嫁人呐。 所以他就娶了那个姑娘。 你想，面对救命恩人，换谁都会点头吧，况且在农村封建思想又那么严重，他们一家人真的可能被唾沫星子淹死。所以出于报恩的心理，临走前他就跟那个姑娘拜了天地。后来的四年，他一直跟着部队转战南北，没有回去过一次。等解放以后，他本想回去一趟把这个事情给了结了，但没想到人家姑娘竟然一直在娘家死等着他，还说活着是他们家的人，死了也是他们家的鬼。所以他也就彻底认命了，就把这老婆接到了北京。他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情，但老婆是个老实人，对他百依百顺，不识字也不太会说话，所以俩人之间基本也没什么交流。 那个时代其实有好多这样的事儿。说实话，最受伤的还是那些原配妻子，他们其实并没做错什么。 你说的对，可是对于崔大姐来说，她也很痛苦。她知道不应该去破坏人家的家庭，可是感情这种事儿，不是说挡就能挡住的呀。所以后来他们还是会经常的偷偷约会，但他们这个事儿很快就被组织上知道了，把老师调到外地去了。老师走了以后，这个崔大姐就跟丢了魂似的，整天都是迷迷瞪瞪的，身上也总是没力气。后来她发现自己好久都没有来那个了。 她怀孕了？ 对。 那她怎么办啊？打掉吗？ 那个时候打胎可不容易，是要有介绍信的。她一个姑娘还没结婚，如果被单位发现肚子大了，她这辈子就完了。她当时写信给那个老师求助，可是老师一直都没有回信。可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有人竟然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对方姓陈，在政府从事外事工作，会四国语言，刚从国外回来，条件非常好。虽然年纪大点吧，比他大个十几岁，但是崔大姐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立刻就答应了这门婚事。 她丈夫没有发现怀孕的事儿？ 哎呀，这方面她丈夫还真不是很懂。那个男人就是一个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，工作方面很有才华，但是生活上就像个低能儿。所以崔大姐随便说了几句谎话也就瞒过去了。其实这个老陈啊对她很好，可她一直都找不到幸福的感觉，脑子里全是她老师的影子。后来她生了个大胖小子，眉眼和老师长得一模一样。自打有了孩子，她这才没那么想念老师了。可是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，老师竟然回来了。 难道他想再续前缘？ 可能有这个想法吧，不过再见面的时候他的变化真是太大了，又黑又瘦还很憔悴。原来他被调到了宁夏一个基层单位，条件很苦，交通也不方便。崔大姐给他写的信他从来都没有收到过，所以当他知道崔大姐已经结婚生子，他难受的半天说不出话来。 那崔大姐没有告诉他孩子是他的？ 没有，他怕如果说了以后又让老师多一份牵挂，而且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啊，所以最后俩人还是哭着告别了。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，崔大姐也开始踏踏实实地和老陈过日子，很快也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，与老陈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。而且因为丈夫是搞外交的，所以崔大姐也开始经常出入一些比较高层次的社交活动。本来她长得就漂亮，再加上生完孩子以后也丰满了很多，穿上旗袍就更有风韵了，所以在各种舞会上她也能成为全场最吸引眼球的人。不过这种日子也没过太久。 是不是运动开始了？ 对，57年的时候，老陈因为他出身资本家的家庭，又在国外待过，很快就被调到了新疆的库尔勒工作。崔大姐也作为家属跟着去了。 他们在那边吃了不少苦吧？ 哎呀，那时候的库尔勒环境特别恶劣，刮起风来都是飞沙走石的。但刚过去的时候他们还觉得挺好，日子过得还是挺平静的，而且他们很快就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，甚至还学会了一些常用的维吾尔语。崔大姐还跟维吾尔族的妇女学会了打囊、做手抓饭和拉条子。可是这种安静的日子也没能过多久。崔大姐的丈夫刚开始在商业局工作，但后来就被调到了屠宰场当工人。崔大姐也在厂子里工作，天天负责洗羊肠子，清理里面的粪便。而且她这人吧，长得漂亮，自然就会吸引男人的视线，又会遭到女人的嫉妒，所以就有曾经骚扰过她又没能得逞的男人，还有个别心理扭曲的女人都开始借着运动的机会欺负她。那段时间她第一次想到了死。 她没做啥事吧？ 本来是想的，但是回家以后她看到三个孩子立刻就清醒了。她不能让孩子没妈呀，也不能让老陈一个人承受那么多的苦，所以她决定一定要活下去。三年困难时期，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，他就从厂子里运出来的那些垃圾里找到能吃的羊下水，回去煮熟了拌点盐给孩子们打牙祭。他当时就一个想法，要把孩子养大。可是后来的日子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得多。 后来又怎么了？ 后来他们一家连县城也待不住了，直接被送到了更偏远的一处牧场，一家人就住在一个破地窝子里。平时的工作就是去草地割草，老陈一天干下来手上全是水泡。其实夏天还好过，冬天是最难的，喝水都需要从冰河里凿冰，柴火要去胡杨林里挖胡杨树的根。你可能不知道那种树的根有多难挖，要挖很大很深的坑才能挖出来。一边挖，那沙子还会往下流，每次把树根挖出来再搬回家，老陈都会累得精疲力尽。唉，其实生活上的苦咬咬牙也就过去了，但主要是有些人的心呢。 那些人 就说有一次吧，崔大姐去冰河上打水，一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，她大声喊救命， 终于有个打柴的牧场工人听到了，赶紧把他拉了出来，还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给他披上，把他送回家。 这是遇上好人了呀。 是啊，在那种环境里能有人这么帮他，崔大姐真的是很感激。可是没想到后面的事情却让他生不如死。 怎么？ 你是不知道，那个工人的老婆是个有名的母老虎，所以当她知道自己男人竟对崔大姐这么关心，就直接带着几个女同事把崔大姐叫出来，对她上来就是一通的拳打脚踢 啊。 当她带着伤回到家，孩子们根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问他们为什么叔叔阿姨要这么对待他们。 这问题太难回答了，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怕给孩子留下太深的心理阴影，所以他们总是轻描淡写的就回避过去了。只不过日子的苦真是回避不了，老陈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眼病也越来越厉害，最后几乎要看不见了，所以只能由崔大姐来负责养家。有一次他自己一个人去戈壁深处拾柴火，回来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，就直接跪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哭着哭着他就睡着了。等他醒过来，天早就黑了。还没走到家，他就看着老陈带着三个孩子在家门口迎他，老陈以为他寻短见了，抱着他就哭。崔大姐就跟他说，我们谁都不能死，为了孩子必须要活到出头的那一天。 只要活着就一定有出头的那一天。后来他们终于熬出来了吧。 对，环境确实在慢慢变好，崔大姐开始教牧场的妇女们裁衣服，用手捻的毛线织毛衣织袜子，所以后来大家也就慢慢接受了他们一家。 那他最后是怎么回来的？ 他们这一家子在这牧场一住就是十多年，动荡结束后错误路线也被纠正了，他俩这才被调回了库尔勒。但很奇怪的是，崔大姐平反决定一直都没有下来，她上上下下找了一个遍，可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档案。后来她甚至搭了一辆货车，想一路搭车去乌鲁木齐找，可哪儿那么容易遇上顺路的车呀，他就想靠两条腿走出天山，最后差点死在路上。 这是玩命啊。 可说呀，不过好在最后被一个好心的司机给救了。 那后来档案找到了吗？ 找到了。你猜怎么着？简直太讽刺了。 怎么了？ 档案上没有相关的记录，所以其实他根本不是右派 啊， 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平反问题。 这都什么情况啊？ 只能算是老天爷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呗。他知道这件事之后当场就开始嚎啕大哭，最后几乎哭得要到吐血。 哎呀，这玩笑开得有点太过了。哎，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回北京了？ 你以为那么容易？哼，这也是有政策的。他打听到当时有个规定是，凡是父母中有一人在北京，而且本人又是独生子女，就可以迁回北京照顾父母。 哎，对啊，他爸爸不是还在北京吗？ 这就是他最担心的。因为自打去了新疆，他就和养父断了联系，所以他赶紧开好了证明回到北京找他爸。结果回家一看，他爸爸已经要快不行了 啊！ 当时一直都是邻居在照顾老爷子，所以崔大姐赶紧把他爸送到了一个远亲家里，说是给爸爸治病，但实际上他那个病已经无药可治了。他只是担心如果他爸撑不住，他就没有机会回北京了。所以在那段时间他抓紧时间把各个部门都跑了，等办好了进京手续之后再去看他爸，老人已经走了好几天了。后来他带 带着众校到街道挨家挨户去报丧，就这么哭了一路。他都已经分不清他是在为他爸哭还是在为自己哭。后来没过几年，老陈就退休了，三个孩子，老大跟崔大姐调回北京，两个弟弟在恢复高考以后都考上了大学，最后也都留在了北京。 这个结局真的算是好的了、也太不容易了。 是啊，太不容易了。所以你别看他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却还是整天乐呵呵的，长家长李家短的聊天。这世界上知道他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人已经不多了。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了啊。请稍等啊，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。鸡尾酒。 哎呀，其实真的不用啊，我一个老太太其实真的喝不了什么酒的。 我送您的是一杯无酒精的鸡尾酒，它是由沙棘汁、枫糖浆、橘子露和苏打水调成的，名字叫做沙棘汁化。沙棘是一种灌木，因为耐旱抗风沙，生命力特别顽强。 沙棘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明白了，小伙子，你是想用这杯酒来象征崔大姐吧。 对，我也想用这杯酒象征所有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生活下来的所有人。我知道他们都绝望过，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就像是沙棘的根，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所有能抓住的沙土。即便纤细脆弱，但当这些根系在地下蔓延成一张大网，就能让地面上的沙棘开出惹眼的花了。 希望就是树根。你这个比喻真好。 其实沙棘还有个名字，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？ 什么名字？ 它还被人叫做生命之王。本故事原作萍水相逢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董珂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相逢悲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